感到手指尖，对不对？这一段是我们身体这个上肢可以甩动的部分，对不对？那我们的膝盖到脚尖也是我们下肢可以甩动的部分，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可以甩动的部分好像会形成某一种的气的流动，而那种气也不知道我们正确应该称呼它为什么。但是呢，如果啊，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肺经来讲好了啊，肺经是一条阴经嘛，对不对啊？手太阴肺经啊，那肺经的从手指尖到手腕这边啊，手指尖的穴是什么呀？是少商，对不对？然后呢，手腕这边是什么呢？尺泽啊。那同学啊，像这些穴道啊，我也就不细教了，因为取穴的书啊，市面上那种彩色的书啊很好买，大家不要把钱花在来上这种无聊的课啊，那个你到外面买一本书，在家随时可以查，比较划算了啊。那因为这些，其实这些穴道我倒是觉得值得学一学，因为针灸嘛，大家新手上路的话啊，不要随便扎动体针哦，一不小心就扎死人。那手不过肘，足不过膝，还是比较安全的地带啦啊。所以练习当然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练习。那这个，我说啊，人的这个这一段的身体啊，有某一种气。那这个气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啊，那我们姑且给它一个代号叫做 X 好了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气。那这个 X 气，我觉得上中医课一直讲英文字母也很奇怪，我们姑且随便给它一个名字好了，我们称之为脉气好了，跟营气做一个分别啊，就是照着这个时间这样的往里往外，这是营气，那我们姑且称它为脉气啊，但是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正式的称呼。那这个脉气呢，如果是走在一条阴经上，它是一条阴脉上，它会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它好像会从开头的穴道跳到这个收尾的穴道，就从手指尖到手肘这样子，它会有一个状态的变化。那这个井行输经河啊，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拿水的流动在做比方，就是这个井呢就好像有一个泉水刚刚从地面流上来，所以外国人春天跟泉水都念 spring， 对不对？那这个，所以这个地方井呢，这里就是好像是春天有一种能量好像冒上来一样，所以它的调性呢就会是属于木，因为春天属于木，对不对？然后呢，春天之后呢会变成它的水量就变旺盛了，对不对？那旺盛了之后呢就会变成夏天的状态，所以就是变成火。然后呢，从夏天到秋天之间，它有一个能量从最热到降下来那个转化的持平阶段，那个是属于土啊，就是长夏之气。然后呢，接下来这个脉气呢开始慢慢落下来了，像秋天一样啊，开始掉落了。那秋天是属于金，对不对？然后最后呢，到这里到了最后一个穴道，它从那个穴道就收进去了，所以就属于那冬天的气是什么？是水，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相生的顺序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那这个就是阴经上面的脉气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阳经的话，脉气的状况会怎么样呢？我们随便取一条阳经啊，比如说我们取足阳明胃经好了啊，足阳明胃经是第一个穴道是立兑啊。那最后的收尾的穴道是足三里啊。那这个如果是阳经的话，这个脉气作用在阳经上面啊，就不像作用在阴经上面一样。怎么讲呢？如果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黑盒子，我觉得针灸的世界是有很多黑盒子的，那个黑盒子的黑有时候比那个本草学要黑，因为本草学你到底还有一些吃下去什么反应啊或什么还可以验证，那针灸的世界就非常形而上。所以我现在讲的都是一些比较假设性的发言哈，就是 仿佛依稀啊，这个脉气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好像是比如果在它作用在阴经上面的时候呢，它好像就是比阴经要阳，就形成一个能量的这样子起来的。可如果它作用在阳经上面的话呢，它感觉上在阳经上面它又相对来讲显得有点阴，所以呢它在阳经上面的走法是比较颠倒的。所以在阳经上面啊，这个脉气的走法是一开始就先往底下钻，然后呢慢慢慢慢再钻出水面。所以它一开始开头的时候呢，就是属于秋天啊，气在往下收的气，然后呢降到底下，第二个阶段它是属于冬天的气，然后呢到了最底下它开始要重新回升了，然后呢它就像春天一样开始从死亡到有生命，然后再开始旺盛起来，变成夏天的气，然后最后回到一个地表，好像没事一样啊，所以就回到土。所以呢在阳经上面啊，它的这个走法是大概这样的。它阳经还多一个穴，比五鱼穴还多一个元穴，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么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气的这一段地方的穴道，它上面的气就是比较属于木的调子，那在这个区域上面的穴道，它的气就比较属于火的调子，就是阴经啦，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在那个阶段上面，我们找得到的穴道呢，一旦刺下去啊，这个穴道它就会把这个脉气引发的这个五行的特征，跟这条经本身的五行的特征呢，会做到一种互动的关系。那这种互动的关系呢，比如说我们说手太阴肺经，对不对？手太阴肺经，肺脏在五脏的五行是属于什么呀？属于经，对不对？啊，手太阴肺经是肺脏是属于经，一条经的能量特别重的脏。当然如果以六经来说，太阴是湿土，对不对？所以它六经来讲，它会带一点点土气，但是只是带一点点啊。我们一般针灸学还是会就是说用这个筋为主啊，所以肺脏气是属于筋的。那如果你在那个某一个穴道上面下了一针，会让这个能量碰到这条经脉筋的这个本身的能量，会有什么变化呢？有一些变化比较不重要，但是呢有一些变化是比较属于补泻的。比如说我们说啊，五行里面什么东西能够生出金来啊？土生金，对不对？这个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嘛，这是五行的一个基本的。那也就是如果呢我们需要补肺的话啊，要补肺的话，我们就要找一个属于土的穴道去下一针。那这样子这个穴道下去了，它就会因为这个穴道本身会吸带土的能量进去，所以会让这个肺得到补益啊。那这个会能够这样子以五行相生而补到它的穴，称为母穴，对不对？也就是因为土是金的妈妈嘛，对不对？土生金，那肺经上面的母穴是什么穴啊？这个腧穴是什么啊？太渊，对。所以太渊就是我们讲把脉这个寸口嘛，所以脉会太渊，对不对？所以你要补肺脏的气，那你就灸太渊，就很能够补肺。那当然这是一条属于经的经络啊。所以如果你是刺这个经穴的话，处于经的这个位置的穴，这是什么穴道啊？啊，金渠也是可以的，因为金渠就是它补强它穴道本身的啊，所以这个叫本穴。然后呢，如果你的肺太热了，正在发炎，你要泄肺的话，你要选择什么来泄肺呢？要选择它的儿子，就是跟它有相克关系的，比如说火克金，金克木，这个反而不太需要管它。那就是如果因为金会去生水，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扩充水的能量，它就把精气吸收掉。所以要泄肺的话，就要找这个它的儿子的穴，就是金生水的那个水。所以这个穴道叫做子穴。所以尺泽就是 在五俞穴这个井行输金河的这个子穴。这井行输金河其实就是在讲水的流动，就井是水刚好出来，行开始流动，然后输是输送比较多的水，然后经过个什么地方然后收下去，就是再钻回地底啊，就是这样一个能量的状态。所以像是我们平常在处理咳嗽的话啊，这个如果你的气管支气管什么是有发炎的有发痒的，你把得到你的肺脉啊，会有一点好像浮得尖尖的啊，那有发炎的脉，那你就灸尺泽穴，灸尺泽穴就可以把肺的炎消掉，因为它是子穴，所以它能够泄肺，就是用这个子母的关系来补或者做泄啊。那这个是以一个就是你把这个经这条经脉本身的气加上它五腧穴的气，那这个经脉本身的气就是我们基本上叫五行的属性，那只是说这个三焦经跟心包经啊是属于木火交界之气啊，所以就如果就是半年是木半年是火，就三焦经是木的那半年，心包经就是火啊，这样子。那我们看阳经这边啊，阳经这边的话呢，我们举这个足阳明胃经来做一个例子的话呀，那足阳明胃经这边是金水木火土嘛，所以在阴经上面的五俞穴是木火土金水，那阳经上面是金水木火土这样的顺序。那足阳明胃经呢，胃的话脾胃是属于土对不对，它是土最多了，那当然阳明经本身在六气里面是阳明燥经嘛，所以它里面也带有一点点经的调子啊，一点点。那这个土脏呢，如果你的胃火太旺了，我们需要泄这个胃的热，那这个要让胃的热能够清掉一些，要泄这个胃土啊，胃脏的这个土，那你要选择什么当，那选择哪个穴当它子穴啊，土生金对不对，所以我们子穴一定是属于子穴的话就是属于这个啊，那他的儿子，那他那所以呢，如果我要泄胃火的话，那就是立对，你可以用灸的，因为如果你要用针用下针的话，那就有另外一方转换的功夫，因为下针如果针在手指尖或者针在脚趾尖，称之为什么呀，称之为满清十大酷刑啊，对不对，所以就要换别的穴来用啊，但是用灸的就没有什么关系啊。那如果你的胃很虚，我们要补胃的话，那什么能够生土啊，火生土对不对，那这个胃的这个经穴是什么呀，解析啊。但是其实啊，说起来这个胃的话我们平常要补啊，也不太需要用到解析就是了，就是因为平常我们这个胃啊，如果要补的话啊，其实我们用那个足三里就很好用，因为足三里是属土对不对，它是本穴嘛，那这个胃脉本身里面就是带有金的调，所以土又可以去升到这一点点的金，就所以足三里的话其实很好用啊，就是本穴的话它本身调子上面又可以补到胃，所以就是通常我们补胃的话用三里就可以了，而且因为针灸穴有它的一个活性在嘛，就是你如果要就灸这个胃的募穴这个中脘也可以嘛对不对，所以都可以，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这个补泻啊。为什么我说这个基本，是因为啊它不需要太多的针灸技巧，就是十二条正经的这个排列组合啊，它大家就依照这个顺序，那你哪个脏需要泻你就哪个穴道，如果是用针的话就下针，那这个下针你也不需要什么手法，就是捻捻针到有得气的感觉就 OK 了，就是捻针之后呢可能觉得有点酸或者有点麻，或者是下针的地方皮肤有一片粉红色的晕开始出来了，那就代表得气了，那你不用做太多的事情，只要得气了它就会自动有补泻的效果，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不用用那个什么烧山火透天凉那种就是很猛烈的针法，就可以先不要学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 比如说像是比如说麻杏干始汤症，这个肺太燥热了，那你就灸尺泽，那因为咳嗽的气上逆，对不对？把气倒下去的话，我们灸足三里，大概就是这样子处理一下啊，就咳嗽就会开始好转。那当然也不只限于咳嗽啦，五脏的补泻，那就依循这个原则来处理。那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地方啊，在阴经上面呢，有这个井行输经河的五个穴道，可是阳经上面呢，在井行输后面呢，经前面还有一个原穴啊。那这个原穴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穴的存在，它一定是在阳经的木跟火之间啊，有一个原穴，也就是阴经的气我们会分成五段啊，阳经的气呢我们会把它分成六段。那这个五跟六呢，其实同学听起来就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阴经是五脏，对不对？阳经是六腑，所以它的气呢就会照这个六气，这个风暑湿燥寒火这个里面呢，就多一个这个相火之气，就是它把火再分为君火跟相火。那这个那相火呢，它当然就是木头燃烧成火的这个火叫做相火，所以它一定是存在于木跟火之间。那它代表的是阳经里面多出来的第六个腑，也就是三焦腑的存在。那这个这些理论啊，就是黄帝内经给我们这样子的一种人体地图。当然历代呢还是有很多疑问出现，像比如说相传是这个扁鹊写的这个难经啊，它就有几条在讲到这个事情。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第二页啊，他在解释这些事情，我们稍微参考一下。他就说第六十二难呢，他说脏啊，脏经上面的这些井行输经和这些有五个，可是呢腑经啊，就是六阴经里头上面只有五个点，那六阳经上面就有六个点。为什么呢？他就说因为腑属阳啊，然后腑上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腑的这个存在之中有一个很特殊的腑叫做三焦腑，所以呢就特地帮它置一个穴道叫做原穴。那这个原穴啊，你也可以说它是元气的元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平原的元的意思。因为三焦在人体扮演的啊，是一个很特殊的场域。这个场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啊学中医开药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的是所谓的狭义三焦，有的时候用的是广义三焦。就是狭义的三焦，比如说六经病里面的这个少阳病，我们说少阳病啊，你的淋巴系统是不通畅的啊，所以身体侧面特别难过，那你就用小柴胡汤去清淋巴，那好像三焦就等于淋巴，那就是非常狭义的三焦。那广义的三焦的话，就不只是淋巴的意思，比如说广义的三焦，像那个唐荣川就讲说三焦是人身上的末网油网，就是人的身上这些皮肤底下的肥油的形成的那一层东西都是可以算是三焦。那如果还要说的更形而上一点的话呢，其实广义三焦还要包括一个东西，就是人类的灵魂的膜。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啊，说人的身体是有一个磁场形成一个铸膜的。怎么叫铸膜呢？就是说我们人居然还能够长这么大一只，手指头也不长成六只八只啊，代表我们身体好像是在一个能量的模子里面把我们扣出这个形状。那如果这个磁场啊太弱了，人会怎么样？会肥，就好像丝袜松掉了，那这个肉体就会肥出来。就是人的身体是靠着一种磁场在勒住它的，所以气不够的人会肥啊。那这个人的身体这个最表面的这一层这个能量网啊，其实是比较是我们中医说的广义的三焦。那这个能量网呢，以后在开药的时候学到少阳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人体很多很多属于 灵魂表面的一些能量的机制，会关系到这个广义的三焦。不过呢，我们人体啊，这个十二正经啊，它的这些运行的这些重要的穴道，同学有没有发现，它都是比较接近皮肤表面的。就是如果是外国人啊来研究中国的医学，他们甚至会提出一种批判，因为中国医学什么《黄帝内经》或者《黄帝内经》或《灵枢素问》这两本书啊，都是比较偏针灸这边的，对不对？所以外国人会觉得好奇怪啊，这些中国人，就中国人的医学是一种体表医学，就好像人体只有表面，什么病都在表面扎几针就好了，这个里面怎么都不管啊，它的里面已经肿大了，什么出血了，都是表面扎针，就是人怎么会，就是外国人在看待中国医学的时候会觉得中国医学好诡异哦。但是其实啊，这个铸模，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在人体的表面的一个模子啊，我这样画不好。这个如果有一个模子的话啊，好像这个模子是一个很微妙的交界线，就是说，在这个模子以上啊，是你的那个灵魂的身体，然后呢，在这个模子下面呢，它好像连接着你的六腑，然后呢，再接近物质的世界的地方呢，才是更物质化的你的五脏，这样子。就是说，也就是六腑比较阳嘛，对不对？五脏比较阴嘛，对不对？所以阴是比较物质化这边，所以在中国人的医学，因为很比较注重这个形而上的这个部分，就会觉得从这个地方处理就可以了，下针都下在皮肤表面，这样就好了。那外国人的医学就比较注重物质的部分，所以就会想到说这有形的器官发生什么变化，哦，大概是有这种感觉。那就如果我们相信能量的身体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在这个铸模上面做一些事情，让这个灵魂分化成肉体的这个能量能够更顺畅，那这样肉体就会改善。那如果我们不觉得人体有这一块就是跟灵魂的身体的界面的话，那当然我们就要努力什么开刀啦或怎么样来救治这个有形的器官啊。那所以呢，三焦呢就好像是一个让十二经络在上面铺设你的十二经络的一个大平原，对不对？所以这样，因为这个原因它称之为原穴啊，也是有道理的。那他这个第六十三难呢，他就说为什么井穴啊是开始，那他就说哦，就是好像东方啊春天啊什么水流出来啊，动草木开始生长啊，那一个开头当然是像一口井一样啊。那第六十四难呢，他就说那为什么啊阴脉上面的井穴属木，然后阳脉上面的井穴属于金呢？那他的回答就说哦，这是因为刚柔不同，因为阴脉呢比较柔，所以就像木头一样生长出来，所以是井，它的井穴是属于木啊。那阳脉比较刚强，所以它的井穴是属于金。那当然这个各种说法我都觉得可以听啊，所以主要是他就是告诉你说阴脉跟阳脉它的能量属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井行输金河的走法会有不一样啊。那这个那六十五难呢啊，难就是问问题啊，他就说为什么是从井开始，从河结束到河结束？他说这就好像是从春天到冬天嘛，从生长到收藏这样一个状况。那六十六难他就讲到是元，哦，对不起，这个六十六难那个是其他的东西，前面那边先不要看啊。我是要看下面地方，他就说为什么有元这个东西？他就说那是因为啊，人的脐下肾间动气啊，是人之生命，就是他说十二经的根本是因为人有命门之火啊，这个命门之火分化出十二经，而这个命门呢，它分化出我们生命能，一个是可能我们比较能够看到的十二经络啊，或者是任督二脉的走法，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它有分支出来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的这个表层，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三焦了。他说所以三焦是命门所显现出来的另外一个面貌，所以是很尊贵的东西啊，所以 大概是这样子。那六十八难呢，他是说井行书经和呢各有各的主治啊。他就说，如果你是心下满，你就下井穴，然后如果身体热就下行穴。那这是井行书经和它本身的一种一个调性。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针灸的书可能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这些我今天只是因为这个地方啊，就是五鱼穴，我觉得可以稍微带一下，让同学对针灸的理论有一个很粗略的了解。那大概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的应用，同学可以自己找书来看。我们休息一下再来上好了。